情，防疫新生活，谁来出妙招？ 今天旅游业者来出招。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观光产业，不少民众取消出国，改在国内旅游。疫情也导致台湾国内旅游模式改变，许多国内旅游业者现在都采预约制揪团的团客，有别于以往的被动报名参加，现在则是自己组团参加，知道一起出去玩的人是谁，也能掌握去的地方，将会是新兴形态的旅游方式。目前有许多旅游业者因应新冠肺炎疫情，将针对个人、小团体推出深度体验，并且配合附近旅馆，让民众在疫情期间能够放心的玩，且玩得深入。 防疫有妙方，让你安心不紧张。